毫无守则，作者邪力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290章，我就将斩落嚟嘅人头掟埋一边，心里边亦都觉得好呕心，但系呢件事唔做唔得。我话讲，这个地方阴煞之气太重，最容易起尸，我哋都系小心为上啦。仲有死者为大呢四个字，你就唔好再提啦。唔记得咗我哋做乜嘅咩？豆腐只能够摸摸个鼻，对住揭安同埋佢嘅仔嘅无头尸，就吟咗一句阿弥陀佛咁。大家亦都唔想喺呢度留得耐啦，不过无奈个个都受晒伤。只能够就地喺度清洗伤口，呢、这个洞里边就冇水，咁样一搅落嚟，清水亦都用得咗七七八八。我上半身呢就俾顾文敏包咗十几圈嘅绷带，睇落啊成个木乃伊咁。大家再饮咗啲水，咁先觉得嘴里边嗰啲血腥味就淡咗好多。跟住就打起咗灯光，开始搜查呢一个洞窟嘅环境啦。咁一睇，我就发现呢一个洞窟呢系长方形嘅，都几大。洞窟之上就系崖山宝殿青色嘅地砖。豆腐就讲：啊，唔通呢度下边就系吴偃师当年挖出嚟嘅地方？砖碎就不冷不热咁讲：有可能，好好咁揾一揾啦，周围一定会有线索嘅。我哋一路就打住灯，顺住个洞窟嘅走势向前走，向前走都冇几耐，人工开凿嘅痕迹就越嚟越明显啦。约莫200米开外，地势慢慢向下，就变得有啲陡峭起上嚟添。呢阵时砖碎行喺最前边，我之前体力消耗咗太大，呢阵时亦都懒得做出头鸟啦。同阿豆腐顾文敏咁啊，慢慢行喺后边。呢度嘅地势就唔系几好，脚底下啲碎石亦都好多，稍为一个唔留意咧，就会跣亲。视线所及到嘅尽头，地势就慢慢向下，大家好似要行入一个深不见底嘅深谷。原先我哋头顶上边嘅青砖，亦都渐渐咁被山石所代替。我明白啦。而家已经系真正行出咗崖山宝殿嘅范围，呢、这、一个洞窟八成就系吴偃师当年开凿出嚟嘅，或者可能正系通向嗰个黄泉鬼树之木国嘅道路。喺行走当中，顾文敏奇怪咁讲：揭安将九阴养尸局布置喺呢一度，肯定系探讨过呢一个地方嘅。佢点解唔试下去搵个七盏灯呢？至少比起九阴养魂局嚟讲，要简单啲啊嘛。豆腐揣测咁讲，或者佢已经曾经搵过呢，不过失败咗咯。你谂下，连鬼王佢哋咁鬼牛叉嘅一批人呢，都系有去冇回。揭安呢条老嘢又唔系傻嘅，肯定系冇呢个胆啊。呢一阵子谂太多都冇益啦，我亦都冇加入两个人嘅话题，而系仔细咁观察咗周围嘅一切，试图揾出阿爷佢哋一班人嘅蛛丝马迹。就喺呢个时候，行喺前边嘅砖碎三个人突然之间就停低咗脚步，跟住佢哋一喐都唔喐咁企咗喺原地，好似发现咗乜嘢咁。我啊不由得快步上前。向前边一睇，一时之间我都定住咗。只见到喺我哋嘅前边有一个巨大嘅树根，四面左右深深咁扎入咗周围嘅泥土同埋山石之中，上边嘅树根更加系直接咁生入咗头顶嘅石壁里边，好似一个留空咗嘅圆球竖立咗喺我哋嘅面前，而树根之下就系乌黑发光嘅巨大树干，不直咁插入地底。树干上边嗰啲鸦枝咧打横冰棒， 流出咗好多嘅中空地带，一眼望落去，下边黑蒙蒙一片，望极都望唔到底。我脑里边即刻就闪出咗一个词：黄泉鬼树，就为佢。呢阵时，大家就好似处于一个漏斗嘅边缘，而呢个漏斗嘅中间呢，就系呢一个古怪嘅巨树啦。黑蒙蒙，散发住乌光，净系嗰啲树根啊，就已经比人条腰仲要粗。我哋身处喺树根所笼罩嘅边缘，就好似几只虫仔入咗热带森林咁，巨大同埋渺小嘅对比，令人哋心神大震。我就最先回过神嚟，因为相比下呢一棵古树嘅巨大震惊，我就更愿意去寻找一下阿爷佢哋一班人嘅线索。我嘅目光就喺周围巨大嘅树根上边扫视咗一圈，猛然就发现咗一个熟悉嘅记号，一个叉号喺后边落款，系一个变形嘅字。顾文文亦都发现咗，佢又压低把声讲：，吓、啊，睇嚟陈老爷子佢哋当年应该系顺住棵树落咗去、哦。转吉就蚀咗一声，顺住个树干就向下一睇，对呢一个深不见底嘅漏斗讲。知道呢样嘢点解叫做黄泉古树咩？据说啊，知木国嘅人都系恶鬼所变嘅，佢哋啊就系、是、靠住呢一棵生咗入黄泉嘅鬼树来往于人间同埋地府。你哋讲呢棵树最底下到底系咩地方啊？嗱，豆腐就最唔经得客嘅，一听到佢就甩甩咳咳咁讲，唔通系地狱？佢阿爷啊，我知道啊，陈老爷子佢哋点解会消失咗啊？可能佢哋入咗地狱入边去啊！我轻轻咁踢咗佢一脚，讲：，哟，唔好懒醒啊！我个面都俾你丢晒啦！你睇下呢棵古树，八成咧系上古时代嘅古树，系由于地壳运动，所以先倒掟咁生埋咗入地下入边啫嘛！你睇佢通体发黑，唔腐又唔烂。系唔系好似系乌木啊？嗱，民间所讲嘅乌木呢，又称为阴沉木，系楠木、红春、麻柳等嘅树木，因为自然灾害埋入咗污泥当中，喺呢个缺氧同埋高压嘅状态底下，经过长达上千年、万年嘅碳化所形成嘅阴沉木，古往今来都比黄金仲贵。经常呢就被用嚟制作家私摆件咁。当然呢，咁贵重嘅摆件咁只有帝王将相先可以销售得起㗎喇。除此之外，阴沉木仲係极品嘅棺材材料，防虫防潮防腐，佢即使浸入喺水里面千万年都唔会腐烂嘅，神奇到不得了。所以挖蘑菇俗称里面呢又有话：生死不过昆仑木，万载一具阴沉棺。我呢就唔信咩黄泉鬼树之说嘅，睇下呢棵树嘅外形就有啲似碳化咗嘅阴沉木。不过呢能够有咁巨大而完好，又以咁古怪嘅姿势直插喺地底，实属呢就真係闻所未闻，见所未见。唯有自然嘅鬼斧神工先可以做嘅，绝非人力系可以造就。尊瑞听完之后，亦都微微岌咗下头，表示系赞同我嘅讲法嘅。顾文文对于科学同埋迷信一直咧就保持中立嘅态度。听完佢又讲：，哇，咁大嘅一棵古树，可能真系几万年前嘅遗物、哦，已经唔能够算系阴沉木啦。应该可能是属于化石的行列，古人没办法理解这些这样奇异景观，所以先将它误称为鬼神之迹，将他们冠以这些编造出来的传说也都不是没可能的。我倒觉得黄泉鬼树之说不可以信。停了一下，他又向下一看讲：鬼虽然没有，不过在这里下边自成的空间可能会是地底生物安巢住月的、哦。 我哋不如扎啲火把，以免惹嚟麻烦啦。文文嘅思维就敏捷，有女性特有嘅细腻，呢一个谂法就非常之周全。大家亦都冇咩异议，当即决定呢就扎几个火把。我哋身上携带住啲固体燃料，事情就好好办嘅啫。除低咗染血嘅外套，里面就包上个原料，向嗰个探铲嘅手柄上边一包，火把就搞掂啦。燃烧嘅过程当中，燃料呢就会同手柄黐埋一齐，亦都唔会跌落嘅。我哋就分为两组，仲系按照之前组队嘅办法，由枪法好嘅顾文文同埋中公就殿后，豆腐同砖吉仔中间，我同砖碎就打头阵，每组各举住一把火把，顺住呢个万年古树打横嘅巨大枝丫就落去，而喺枝干之间行走跳跃，冇几时，大家就已经深入咗漏斗之中啦。越往下行，周围嘅空气就越阴冷，黑暗当中时不时都会闪过一啲火点，或者可能系某一啲地底生物嘅眼睛。不过往往佢哋一睇到我哋，或者讲见到我哋手里边嘅火，一下子佢就匿咗起上嚟。好在顾文文提醒，为我哋免去咗好多嘅麻烦。在这种环境当中，先进的头灯呢就不可以代替原始的火把的。在跳动的火焰入面，我猛然就看到下边其中的一支枝丫上边有一样闪闪发光的东西。这一样东西反射着红光，插住在个古树的树身上边。豆腐惊讶地说，啊，飞刀，红色的飞刀啊，是陈老爷子的。讲完佢一跳咗落去，跳到咗下边嘅枝丫嗰度，伸手准备将把飞刀搞落嚟咯。我即刻出声阻止住佢，叫佢唔好喐。嗰个飞刀上边系有毒，大家手上边或多或少可能都有啲细小嘅伤口嘅，万一中毒咁就大镬噶啦。我就落到咗个枝丫前边，睇见嗰一把红色嘅飞刀，足足有一半没入咗呢个树入边。我心里面暗起，睇嚟我哋嘅路线系冇错嘅。爷爷佢哋都系顺住呢一棵古树落咗去，咁下边有乜嘢呢？唔通系枝木角嘅遗迹，又或者系地底王嘅七盏宝灯？喺呢个地底之下嘅气氛就越嚟越凝重，连豆腐都变得声都唔声啦。呢一棵树超乎我哋嘅想象咁深，我估算咗一下，我哋至少已经向下行咗成百米呢一个咁恐怖嘅深度噶啦。豆腐有啲紧张起上嚟咧，佢啊讲：，哇，点解仲未到底啊？我好似有一种被活埋咁嘅感觉喎。佢一讲到活埋，我心里边就不知不觉间谂起咗萧静，隐隐有啲不安。于是我低声咁讲，你问我，我问边个啊？唔好再乌鸦口啊！豆腐可能都谂起咗自己过于灵验嗰把乌鸦口，即刻就揞住把嘴就唔出声啦。喺呢个时候，火把嘅燃料亦都支撑到咗尽头，火焰就慢慢慢慢咁细咗落嚟啦。充满住土腥味嘅地底，周围啲泥土咧就紧密发黑。古树嗰啲枝干就打横咁插入咗泥土入边，形成咗一架架嘅桥梁。就喺呢个时候，我突然间发现喺我哋下边嘅桥梁，唔知点解竟然就冇咗。我将头灯嘅角度就向下调咗一下，望向咗树干嘅地方。猛然我发现呢一个古树下边唔系话冇枝丫，而系佢嘅枝丫喺呢个时候。居然被人哋斩断咗，而喺古树之上就插住咗一条条好似手指尾咁粗细嘅铜针，喺灯光嘅反射之下反住青光。砖碎就眯住眼讲：针上有毒。呢棵古树即时就已经变成咗一个生晒毒针嘅树。豆腐就讲： 哎呀，好地地咁一棵树，点解搞成咁嘅？唔通系芝木角嗰啲人做嘅？我阿爷就唔会做呢啲咁嘅吃力不讨好嘅事嘅。除咗芝木角嘅人，仲能够有边个啊？豆腐讲，佢哋咁样，分明就系阻止我哋落去啊！呢啲毒针呢就好长嘅，全部都插入晒周围嘅泥土入边。毒针嘅周围又遍布住无数好似绣花针咁样嘅针头，密密麻麻咁交织埋一齐，将我哋下边嘅空间塞咗一个密密实实。